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过来，听到了没有？赶快过来回话，别让我动手，否则的话，就没这么客气了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好心提醒，你们怎么如此霸道？ 嘿，我说你。 好了，老六，你回来吧。 一边说着，这位黑衣老者身形一闪，已经出现在唐三二人十米外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巨傲的脸庞上挂起一丝微笑。 小兄弟，别在意，他也是为了你们好。这落日森林中不乏实力强大的魂兽，你们在这里是很危险的。刚才你说那地穴蛛皇在什么地方？往哪里走了？你告诉我，要是我们抓住他，有你的好处。 老爷爷，你们有实力对付地穴蛛皇吗？哎呀，这太好了。那你们抓住他以后，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落日森林啊？我们本来只是在外面转转，找寻适合自己的低级魂兽，可却遇到了一条万年级别的沙罗曼蛇，慌不择路的逃跑，谁曾想就跑到这里来了，现在连个方位都找不到。一看您就是强大的魂师，麻烦您了。 可以，只要你们帮我找到地穴蛛皇，带你们离开不过是小事一件。 哦，就在刚才我还看到地穴蛛皇就在这附近呢，我们吓得躲到一边。您看这地面的泥还有翻转的痕迹呢。 大家小心，地穴魔蛛最擅长隐藏在暗处偷袭，你们聚集在一起，释放出武魂，准备战斗。 是。 不得不说，武魂帝国训练魂师确实有一套，这些魂师的实力都相当不俗，一个个气度沉稳，虽然眼神阴鸷了些，又十分傲慢，但毕竟有实力作为底蕴啊。哇，天哪天哪，好多的魂环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魂环。 既然你们也是魂师，那就释放出魂环吧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。地穴蛛皇的攻击如雷霆万钧一般，到时候我可未必保护得了你们。 算了，我们还是不释放魂环了吧，我们等级低，释放了也没什么用啊。 废什么话，让你们释放就释放。 魂斗罗级别的威压油然而生，唐三带小五假装吓得接连后退几步才站稳，脸色一片苍白。如果史莱克七怪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狂笑不已。唐三装得实在是太像了，如果不熟悉他的人，绝对看不出一点破绽。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，他将自己和小五的气息掩饰得天衣无缝。 好，好，我这就释放魂环。老爷爷，您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武器？我释放魂环要运魂力的。 哪儿来的两个菜鸟，释放个武魂还需要运转魂力？就算是悟性高一点的大魂师都不许如此。 不过当他目光落在黝黑的海神三叉戟上时，却不禁微微一愣。虽然海神三叉戟没有海神之光的注入时通体黝黑，看上去毫不起眼，可近距离仔细看去，却是能够看到上面铭刻的那些古朴纹路，尤其是三大戟刃的奇异造型和其上散发的厚重感，对于魂师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黑衣老者的目光被海神三叉戟所吸引，还是伸手去接。唐三单手将海神三叉戟递到了黑衣老者面前，戟身斜着，直到那黑衣老者伸手握住了三叉戟，这才松开了手。黑衣老者抓住戟杆，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奇异的感觉，不禁大为惊讶。就在他准备仔细看看这柄武器的时候，唐三那边已经松手了。那在唐三手中看似轻描淡写持有的海神三叉戟，一旦脱离了他的掌控，本体的重量顿时展现出来。黑衣老者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顿时感觉那巨大的戟身上传来一股宛如泰山压顶般的巨力。这根本不是黑衣老者所能抵抗的力量，三叉戟斜着压下来，他的身体也随之朝地面倒去。 十万八千斤一旦倒下来，那是何等快速。黑衣老者大惊失色之下，甚至连惊呼都来不及发出。不过他也不愧是即将晋升封号斗罗的强者，危急关头虽然来不及释放自己的武魂，但他还是做出了快速反应，猛地一脚踢在海神三叉戟脊身之上，令他产生了些许停顿，双手同时用力在三叉戟上全力推出。虽然不可能推动三叉戟，但他自己却借助反作用力倒跃而出。直到此时，唐三脸上还都带着淡淡的微笑。在黑衣老者一脚踢在海神三叉戟上的时候，唐三也踢了一脚，不过他这一脚却是踢在海神三叉戟尾部的，因此在黑衣老者身体后窜的同时，海神三叉戟也已经飞了起来，只是一瞬间就追上了他的身体。呼的一声轻响中，血光迸现，巨大的戟刃在十万八千斤的作用下完全贯穿了黑衣老者的身体，乌光一闪，丈二长戟竟然透过他的身体远远地飞了出去，在唐三的控鹤擒龙召唤下才翻转而回，重新落入他的掌握之中。神器就是神器，穿透一人身体竟然没有沾染上半分血迹。黑衣老者接连倒退几步，由于身体被贯穿得实在太快，他竟然没有倒下去，只是胸腹之间已经多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豁口。 魂斗罗级别的魂师竟然也会如此愚蠢，真没想到击杀您这样级别的强者居然会如此容易，毫不费力，连魂技都没用上。 直到此刻，黑衣老者还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抬手指着唐三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随后他一口逆血喷出，眼珠险些要瞪出眼眶，死不瞑目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一名准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就这样死在了唐三手中，连武魂都没释放出来。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，以至于那跟随黑衣老者前来的七名魂师都没反应过来。他们虽然释放了武魂，但注意力都在周围防备那只地穴蛛皇的偷袭。惨叫传来，眼看黑衣老者的身体被海神三叉戟洞穿，七人不约而同都愣了一下。 大哥，大哥！ 你小子！ 既然发动，唐三自然不会再给对手以任何机会。先前黑衣老者让他释放的武魂，此时他真的释放了出来。同时出现的四个红色魂环是何等绚丽，何等震撼。在那些武魂帝国魂师们的眼中，这早已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。一层红色波纹骤然从唐三身上释放开来，排列在唐三身上的第三个魂环光芒大放，在那红色波纹的注入下，空气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，就在那波纹荡漾中凝固着。 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 是 是是是。 七名魂师怒喝声中，一个个同时朝着唐三扑来，各自想要施展自己的魂技，可惜那红色波纹影响下的空气却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微弱的气息出现在唐三的精神探查之中，唐三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。 地穴蛛皇，你终于忍不住了吧。 魔兽对于危险的敏感程度比人类要强烈得多，感受到唐三身上释放的能量波动，地穴蛛皇再也无法忍耐，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想要逃跑。可是面对唐三的看上去排列第三，可实际上乃是他第八魂环所释放的技能蓝银虎鲸镜之灭的范围攻击，他又怎么可能逃得了呢？魂技刚开始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只是迟滞，可下一刻周围的一切却都已凝固，所有的一切都静了下来。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，红色向外辐射，此时的空气已经完全变成了淡红色水晶，在树影间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万道光芒。就在不远处，一个庞大的身影缓缓显形，他那阴冷的眼睛中还带着强烈的恐惧之色，可不正是地穴蛛皇吗？唐三将三叉戟插在地面上，用手挡住了小五的眼睛，眼中红光一闪，碎。清脆的爆鸣声宛如瞬间响起的音乐，银屏炸破般响彻在这浓密的落日森林之中。七名武魂殿高手包括三名魂圣在内，在刹那间化为血雾在空中飞散。 抹杀掉这支实力不弱的武魂帝国魂师小队，对唐三来说轻而易举。海神岛之行结束之后，现在唐三已经真正蜕变，成为了斗罗大陆上最顶层的那部分强者。地穴蛛皇的身体并没有化为齑粉，否则唐三又如何吸收魂环呢？尽管如此，这位修为超过了5万年的地穴蛛皇，身体也已经变成了一块块破碎在地上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。令唐三有些失望的是，这只地穴蛛皇虽然死于极度恐惧之中，可他却并没有留下一块魂骨。 等我，小五。 唐三盘膝坐下，他那浩瀚级别的精神力自然不需要费劲儿，带着武魂的气息轻轻一引，一圈黑色的光晕已经从地穴蛛皇破碎的身体中飞了出来，笼罩向唐三的身体。这个魂环他是要施加在自己原本第四魂环位置上的。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亮了起来，唐三没有任何放松大意。海神斗罗波塞西虽然肯定地告诉过他不会有问题，但这种情况是唐三第一次经历。他小心地释放出海神之光，同时蓝银领域也已然开启，伴随着精神力扩散开来，森罗万象效果开启，整个魂环吸收的速度比唐三想象中要快得多。而他的做法也没有错，在海神之光的帮助下，他的身体宛如长鲸吸水一般，将那地穴蛛皇魂环吸入体内。海神之光所产生的威慑，令原本应该极度挣扎的地穴蛛皇魂环变得无比安静。唐三现在吸收10万年魂环都毫无问题，有高达91级的魂力做后盾，整个吸收过程只不过用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一个深邃的黑色魂环就已出现在他身上，令他蓝炎黄的魂环恢复到了5个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